被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驻朝特命全权大使丰坎因塔布阿里呈现花篮和书信，巴勒斯坦国驻朝特命全权大使伊斯迈尔阿赫马德穆罕迈德哈桑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朝特命全权大使曼苏尔查波什分别呈现花篮和书信表示祝贺。花篮和贺信是7月4号分别转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